啦啦啦，我的宝贝，真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 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话题，学生网络文化节启动，第三届中国童书博览会正式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教育考试院日前公布本市高招本科提前批。相比，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在京小语种提前批分数线也都呈现文理齐涨势头。市属高校境外知名高校开展为期两年的访学活动，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按区投放招生计划。今年首都师范大学在京本科提共录取85人，录取率达90.4%，比去年显著提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双培计划录取110人，实际录取109人。童书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3届。昨天2018中国童书博览会如期在北京展览馆开幕，现场发起每天一小时为爱伴读公益计划。画展2018中国优秀童书 TOP 榜单集中展销，百场品质阅读活动、阅读家工作坊、儿童阅读大会以及国际特展。亲身体验太空工作，感受深海压力，模拟大飞机飞行。今天上午，创新决胜未来科普展览在中国科技馆开展，很多高大上的科技成果。您知道吗？空调温度每提高一度，耗电量将节省 7% 到 10%。 7月9号到9月6号，北京电台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节目推出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每周一至周五9点和17点将播出环保诵读作品，王们得到专业的足球培训，成为北京市校园足球的储备人才，同时能够带动各学校足球运动的发展。日前，我爱足球北京城31号举行，为方便城区和远郊区的足球少年就近参赛，比赛将在8个赛区的10多个球场进行，总决赛阶段将转战国家奥林匹克。现举行，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48支队伍，近600名小球员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以上的资讯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欢迎。 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 高招的节目究竟现在校园足球在经历了这样几个月啊，没有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呈现之后，现在北京市的校园足球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今天特意请来最关注，也是我们来主办承办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组委会的吴桐吴老师。 各位听众， 教研员来这儿啊，给我们讲一讲现在校园足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希望呢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学们、体育老师们能够知道。 那就是足球整体的提高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还是有一些点上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应该不能说很大的问题啊。当时呢，我和几位都参与了一个这个跟记者对话的这么一个节目。当时阿根廷的一个记者，他就很直接。到处在街上就能看到好多孩子在踢球。说为什么我在北京从来没有看到呢？其实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儿。 通常也不会愿意孩子在大街上踢球，首先是安全性上， 对， 可能这个家长们就不太放心。第二个好像也是在小区里边凑不齐那么多男孩， 对、社会，其次才是校园那个过程。所以整体对足球的认识，整体对体育、对运动的认识，它需要一个提高的过程。优秀的学校，它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那么它基本上没有那么大的场地。有的学校我知道的，人均活动面积只有1.几平米。这样的情况下它很难开展， 转不开身了都。 对， 其实做广播体操其实都有点费劲。 对对，所以就是学校里他上操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嘎嘎啦啦都站满了孩子，都站不下，就这样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也确实存在一个，就足球教师，就足球专业方面 能出成果，其实大家都很着急啊，因为这些年确实大家的速度都比较快。您一说这个发射这个卫星，出出出就上去了，对吧？这都是很快感觉。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然后包括时间大概会有多久，你有这种大概的一个计算吗？或者通过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 因为我觉得足球的发展是个金字塔。宽。我觉得呢5到10年底座的宽度就逐渐完善了。但是是不是有了这个底座了就能把楼一定建那么高。 印象中日本大概也就是在八九十年代， 嗯， 然后突然之间开始就是对于这个足球运动啊， 嗯， 进行一个大量的普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嗯， 有不正确，您可以随时就。知名的啊，包括他们的联赛里面请到一些知名的一些，稍有不在巅峰期的这些外国球星， 嗯， 然后不断的把自己的日本的小球员送到专业队的这种体制， 嗯， 好像出球星大家都在讨论，尤其我看一些网上论坛， 嗯， 都在说说专业队体制啊，绝对比咱们这现校园足球这种出明星就是出球员这。 快五倍，这个我觉得是不成立的。 嗯， 但是呢，从体制上来讲，中国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嗯， 这个巨大的挑战其实过渡， 嗯， 这个过渡的过程中啊，应该说肯定会有遇到一些困难的， 嗯， 啊，不会说很顺的。但是从体育长远发展，球队也能拿冠军， 嗯， 那他可能就有一些过度训练， 嗯， 会导致孩子过早的身体发育， 嗯， 然后呢，到了成年反而成绩下来了， 嗯。 而我们很多的体制，你看从小走业余体系，然后很少他就很少上课了已经， 嗯， 这样的话其实让他的文化要求啊等等都会比较 嗯， 相反我们这种体系呢可能到这儿到了最该出成绩的时候可能就进入 后劲儿不足， 对， 嗯， 是这样。 好，因为上半段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演出十个好玩的夏令营，十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 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网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 点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和明天午后的雷阵雨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比较不利，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 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周日版，为大家介绍的还是校园足球的相关的情况，跟往期节目不太一样，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老师来讲讲现在的校园足球发展的一个现状，同时呢，我们准备彼此之间出出主意啊，怎么能够让这校园足球发展的又精彩又好玩，同时呢还不让家长担心。家长担心什么呀？耽误课程啊，耽误学习，担心孩子身体啊，这几方面都在这块都是有一个担心，怎么能够解决这些担心，是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刚才呢上第一时段的时候，这个来自于朝阳区教研中心的体育教研员孙卫华孙老师就谈到了，想要去发展这个足球，首先呢其实现在最重要的迫切的需求是要把校园足球的文化建立起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校园足球文化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孙老师，咱们就沿着话题继续聊一聊，好不好？ 好， 嗯， 就是校园足球的文化，实际上我个人感觉是一种整体的氛围。 嗯， 然后是一种整体对足球的认识度，是一种是家庭社会对足球对运动的认可。实际上现在就像您提到了，很多家长可能有压力，觉得我是不是让孩子去踢球他功课就受影响啊， 嗯， 他将来的发展会不会受制约啊。 嗯， 刚才我们之前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专业队模式和这个现在的从学校体育然后逐渐上升到职业体育这样一个模式。 嗯， 其实这两个模式最大的差别就在这儿。 嗯， 过去家长为什么就是感觉压力比较大呢？ 嗯， 因为专业队淘汰率也非常高。 嗯， 你看我们300个孩子去踢球，最终能进到这个一线队的可能只有10个孩子。 嗯， 然后那290个可能都被忽略了， 出不来怎么办？ 对， 嗯， 就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而现在的模式呢，是从学校体育逐步升级到职业体育， 嗯， 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它实际上是不耽误，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其实运动和体育和学习，如果这个关系处理好了，其实不会直接去影响他的这个文化课学习。 嗯， 那么过去的走业余体校确实会影响， 嗯， 因为从时间上差异就非常大， 嗯， 你比如说大部分的业余体校，他下午是不上课的， 嗯， 所以他只用半天的时间去跟人家一天拼， 嗯， 他文化课肯定会受影响， 嗯， 而现在走学校体育这块呢，他就不是这么明显， 嗯， 所以呢，其实对孩子的影响并不大。另外一个方面，对孩子身体啊，对孩子智力的这个促进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嗯，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可以说随着我们体系的转变， 嗯， 孩子、家长对自己的未来应该充满信心的， 嗯， 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更多时候家长的担心都是来源于不了解啊， 对， 很多家长都觉得说我们孩子去踢了球啊就不务正业了，然后学习就不好了， 嗯， 这是一个谬论啊， 嗯， 您孩子学习不好跟踢球其实没关系， 嗯， 他不踢球他也许去玩电子游戏也好，他可能去玩手工甚至看漫画，他仍然学习不会好， 嗯， 他跟足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 你不能说啊，这个因为有人犯罪，这犯罪的人都穿旅游鞋，所以这锅全是旅游鞋来背，这是不合理的，对吧？ 嗯，对， 这锅不合理，所以呢，这个不要把这个罪责怪在足球上，反而这个我经过几次采访啊，我发现，尤其是采访这个同学，踢校园足球同学， 嗯， 小同学，尤其是各队队长啊， 嗯， 学习都很好， 嗯， 而且他们普遍的认为是，就踢完球以后精力更旺盛。 对 啊，然后复习学习起来啊，这个整个的状态啊， 嗯， 这会更好啊，更能够促进自己的学习， 嗯， 所以呢更多还是来自于家长不了解，可能家长就不踢球，所以呢觉得哎呦这踢球身边原来踢球的孩子学习都不好，因为那会儿可能业余体校的体制啊，所以呢他会觉得哎呦这学习都不好，现在那都已经老黄历了，翻篇了。 对， 所以呢这校园足球如果您希望孩子更拥有阳刚之气， 对， 更能够有这种上进的劲头， 一个健康的身体， 团队意识， 对， 然后那个健康的身体您谈到的非常重要，其实都没问题。而且再者说，我觉得翻回头来说，我还想问问这个杜老师， 嗯， 作为一线的咱们的体育教师，我就问您一句实话啊， 嗯， 这个学生受伤是您比较担心，还是家长比较担心？ 学生受伤啊，这个话题很敏感，是家长也担心，我们也担心。 但实际上在训练之中的时候，是不是那颗心都在吊着？ 确实是， 嗯， 所以作为一线的体育教师来说，一个又希望给孩子一个很好的这种踢球的这种环境， 嗯， 但是呢，在这踢球之余，又很担心孩子受伤，所以有时候也是比较矛盾。但是呢，好在我们学校呢，这个足球的氛围比较宽松， 嗯， 比较宽松。像您刚才说的那种家长说这个担心孩子学习不让踢球，在开始是有这种情况， 哦， 啊，开始也是有这种情况。 啊， 那么在后面的时候，因为家长在孩子身上看见了一些转变， 嗯。 看见了一些变化， 嗯， 他发现这个孩子是朝积极的方向去变化的， 嗯， 这时候家长就欣然接受了，就会更配合老师或者更鼓励孩子去参加这项运动， 嗯， 因为他看着孩子身上有一些闪光点被激发出来了， 嗯， 而且他学会了很多的坚持，学会了团队的配合， 嗯， 能在家里主动去帮人去做一些事情，或者说热心的去帮助同学，这都是在足球当中他受益的， 嗯， 然后在他的生活当中去反映出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真是这个足球，他的对孩子的带动是多方面的。 是的，我记得特别明显的是，之前我有一期节目去采访丰台二中， 嗯， 他们的副校长主管体育叫李劲松李校，他就谈到说，正因为踢了足球，他会发现就是这些足球队的孩子啊， 比别的就是不踢球的孩子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 嗯、 特别有眼力劲儿。 嗯， 就是他会知道这儿确实是需要人，他一定会顶上去， 是， 嗯， 他不会躲不会退，他也不会说看不到， 对， 他一定能够注意到一些很特别的细节，然后去帮助这些人去完成这项工作，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团队意识，有一个大局观，我觉得这可能是校园足球一些隐性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孩子生活学习上的一个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说我们不能唯数据论啊，这比如说我们看打 NBA 的时候，那会儿说这个火箭队巴蒂尔，你看得分也不高，然后那个篮板也不多，助攻也不高，抢断也不多，但是呢你说没有他 缺了他真不行， 还缺了他真不 行， 对吧、 嗯、 这就是一个隐性的作用、 嗯、 足球其实有的时候在校园之中我们是不是更希望它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嗯、 而且我们还想问一下孙老师，那校园足球文化该怎么建设、 嗯、 能不能够往这方向去引导？ 其实这是说实话我们目前面临着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如何去营造一个很好的这个足球氛围。 嗯， 刚才我也提到啊，它首先是家庭，然后社会，然后再到校园，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这个校园足球文化的营造，还同时兼顾着对社会、对这个家庭这几个方面。那么从校园来讲，从学校来讲，我可以跟进行一些这个家庭的沟通， 嗯， 然后我们现在有家长学校，对吧？ 嗯， 那么从社会来讲，更多的就需要就像您这样的 媒体、啊、 因为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来之前是这周，就是昨天有一场球，我不知道您注意吗？在工体是人大附对八一的决赛。 嗯嗯， 放到了工体，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嗯、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嗯， 为什么呢？就是校园足球的决赛也可以进工体。 嗯， 当时他们做的宣传就是工体我们也来了。 嗯， 就是校园足球也可以进工体，这对孩子来讲它是一个终身的荣誉。 嗯， 而这种其实就是营造一种氛围，而且他们要求家长啊，就是相关学校的家长啊，这个学生啊，都去观看这场球，所以据说在当时在现场有4万多人。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 振奋人心。 对，这就是一种带动。 嗯， 那么从校园来讲呢，就必须对这些孩子不能另眼相看。 嗯， 他们还是就是我们普通的孩子，只不过他们在从事这个足球的练习啊，足球的训练过程中啊、 嗯、 啊表现得更突出一些，然后不能把他们单独独立出来，就觉得他们是一些另类的 体育特长生、啊、 对， 单独编班， 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些问题、 嗯、 就会带来了一些弊病。 嗯，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学校的整体的这个氛围，就是为什么这个我刚才提到足球特色校要求是三个一，缺一不可吗？我之前参加了这个全国足球特色校这个验收的工作。 嗯， 当时我们重点验收就是那个一赛。 嗯， 因为你看啊，一课， 嗯， 这好一点，因为好多都有足球课， 嗯， 这一课，那么一队，大多数足球特色校都会有自己的足球队， 嗯， 这个不难，就这个一赛， 嗯， 一赛是指的班班有球队，然后能够进行班级之间的联赛，其实很多学校是做不到的， 嗯， 很多学校是虚的， 嗯， 啊，很多学校有的时候呢，就做在体育节里做一个表演什么的， 嗯， 所以我们当时查的时候要求就是照片、视频和秩序册， 嗯， 必须要有，因为其实这个一赛对于营造校园的足球氛围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我们要求的是这一赛要所有人都要参与， 嗯， 要有自己拉拉队， 嗯， 要有自己队名， 嗯， 要有自己宣传， 嗯， 要有自己各方面的材料，实际上它就像一个小世界杯一样， 嗯， 其实这个对于整体氛围的营造太重要了， 嗯， 这个就像我们现在马上要世界杯了，一到世界杯全世界都有一个很好的足球氛围， 嗯， 道理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也很重要。 其实您谈到这个我就想到， 嗯， 作为中国的学校来说啊， 嗯， 每个学校最突出的都是自己的班级建设，因为每个人你在自己的班之中，你会有特别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对， 那么这种集体荣誉感怎么突出出来？如果以我当时上学的经验，就是通过比赛。 嗯， 但是我们那会儿学校呢，没有什么太好条件能够踢足球， 嗯， 只能打篮球。 嗯， 但是你会发现这场球不论输赢，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凝聚班级的凝聚力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说足球如果真的能够踢起来的话，那对于班级的凝聚力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正向促进的效果的，也是我们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其实是。好，那从陈经纶啊，咱们这个一线这边来讲的话，咱们的校园足球文化是通过哪几方面来建设的呢？杜老师， 我们学校呢，校园足球文化呢，建设主要是分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文化的普及，那么就是在课上先让孩子对这个足球有一个认知，因为我们那儿小学、中学、高中都有。那么小学生呢，他对这个足球的概念很模糊，那么就会用一些游戏和然后穿插一些这些球星，包括足球这些规则，让孩子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知道这个足球是怎么去踢的，然后呢。还是孙老师说那个比赛很重要，比赛很重要，其实比赛真是就是一个很好的兴趣老师，所以我们呢从小学就开始安排比赛这种氛围，每节课上课课有比赛，不管你没有规则，小学生有可能踢起来的时候你不要给他那么多规则， 出界就出界， 出界就出界，对，你球只要到你脚底下 一脚抡出去啊， 你就控制好球带球，你认清你的队友，把球传到门里头就可以，不要那么多规则。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足球氛围是还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对于这个足球文化呢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 那么对于那些不踢球的，尤其是好多女孩啊，这真是可能性格像男孩的还好点，还能跟男孩一起踢一踢，但是真是性格比如比较柔弱的女孩怎么能够带动他们呢？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强的还是女足。学校强的是女足，那个我们学校女足是朝阳区的冠军。朝阳区的冠军。那么在女足方面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女生呢她上课首先呢她对足球这个东西呢她可能不像男生那么去积极，她可能稍微有一些排斥。 因为她不喜欢对抗。 对，女生可能怕摔跤，怕这种东西。但是呢，女生的我们的做法就是在课上先循序渐进，先从传球，包括一些基本的脚步动作这些开始，让她觉得这个球自己玩很好玩，然后跟队友传的很好玩，先不引入对抗，这样女生慢慢觉得我这个动作很漂亮，我这个传球传的很到位，慢慢她有兴趣的时候，慢慢的在。引入对抗，这跟男孩子可能有些不同。男生可能一上来 就 你就给他球让他多对抗，他喜欢。女生呢，可能先做一些小的基础动作，让他呢，慢慢感觉我做的很漂亮了，很好看，加上老师的鼓励，慢慢引入。这样，所以我们学校现在这个女足氛围非常好。 女足氛围非常好， 对，非常好。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事儿啊。 是， 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男生对于足球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但是，不管怎么说，男孩女孩都喜欢足球。你想想，这个如果要是家里边，这个咱们就想结婚以后，咱们想这些孩子未来都结婚了，这个男生跟那看世界杯。自己媳妇儿也能跟着旁边一起啊，吃着毛豆，吃着花生，一起聊聊。说，哎呦，这个还不如当年，这咱们看那会儿那2020、2021几年，2020年，咱们看的球赛呢，哎呦，真是不行。对这种感觉啊，说，哎呦，我现在想想，当年你说马尔蒂尼踢的多好啊，当年你看那 C 罗，别看 C 罗现在老了，我觉得他现在出来也比谁强，对吧？ 对， 如果要有这种氛围 交流， 这个家庭也是会更和睦， 对对对。 好，刚才呢，其实我们一直说到的是整个这个校园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我还想问一下孙老师，还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可以作为这个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些小的点子，或者说一些方式、成功的经验，可以推广给我们的其他的学校吗？ 其实刚才杜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比赛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比赛以外，因为学校的这个足球，它如果场地很小，然后人数非常多，然后学生的这个水平差别比较大，比赛的话可能只是一部分孩子，所以呢，现在很多学校在采用的就是一个叫体育节，或者就叫足球嘉年华，其实效果非常的好，刚刚也是 有什么项目？ 刚刚也是在陈经纶他的本部，他们也是这周搞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足球嘉年华，因为我没在现场啊，但是他们发的照片我都看到了，包括九宫格，射门，包括足球台球。那个足 球啊， 一个黑的足球是黑球，一个白的足球，然后有彩色的足球，然后足球台球，其实是一个这个准确性的嘛，还有这个什么胖子足球，穿上那个泡泡衣 啊， 然后踢的足球，还有这好多就是好多类啊，足球高尔夫，足球高尔夫， 这些其实容易把整个学校的氛围做起来。 嗯， 所以他们的口号就是今天是我们的节日嘛。 嗯， 然后下六月份六月十五号我们在北京中学也要搞类似的一个活动。当时呢我们会推出两节课，并且呢就要搞一个足球嘉年华。 嗯， 当时现在我们设计的有十几个项目，是所有的孩子都参与，他都可以想对哪个感兴趣他就可以参与进来。 嗯，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像女生。 嗯， 女生的对足球其实一个方面是需要一个整体的激发， 嗯， 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就是她性格上，她可能有些孩子真的是不太喜欢这种， 嗯， 那我们可以从另外一种氛围去介入足球。你比如说，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很多很多女球迷，那女球迷不见得是踢得很好的， 嗯， 但是她可以融入足球，她看得 懂，狂热， 对，她看得懂足球，嗯，其实她对足球推动作用其实是很大的呀， 嗯， 啊，往往在宣传上，他们的推动作用很大，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融进进来，比如说有相关的足球拉拉骚， 嗯， 这个足球的这个鬼步舞， 嗯， 啊，然后融进来。然后把女生的特长也融到这里边来，变成一个大的一个 party 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其实对于整体足球氛围的建设， 嗯， 还是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的。 嗯，但是这其实对于学校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嗯， 第一个是在场地上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场地， 嗯， 能够维持着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另外一个其实也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精力、物力、 嗯、 财力上去做这个事儿。 嗯， 现在是不是体育老师做起来比原来累多了，杜老师？ 啊，是。现在就是一个是三大球，学校三大球的开展， 嗯， 那是以足球为主。 嗯， 啊，足球为主。然后呢，区里面这边孙老师也给我们多次培训过这个足球。 嗯， 所以现在足球是体育老师全员上阵。 啊，男老师、女老师都得教啊。 对。 确实非常的辛苦啊，但是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嗯，还有这个上半段，在第二十段还有最后三分钟，我们再来聊聊，就是究竟这个学校场地比较偏小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去在小场地里去做这个校园足球的一个教学？因为尤其是市区的那些老校、名校，这个他们其实也很有兴趣想参与这样的校园足球的活动，但是真的无奈，二环以里、三环以里寸土寸金，很难再去扩充自己的校园场地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孙老师，您研究过没有？ 实际上我还得就刚才的话题再跟您说一下，啊，其实我刚才说的足球嘉年华，其实不牵扯到您说的那个投入非常大，其实没有，其实没有。 我想想，我觉得还挺花钱的。 其实没有，一个呢，我刚才说的像那什么什么这个台球啊什么，这是有一些在做推广活动的，他用的他们器材。其实简单的来讲，自己做的嘉年华其实没有。从学生这个角度来讲呢，学生是非常喜欢各种各样新奇的东西，他们想去试。而从另外一个就场地来讲，其实为什么我又提到足球嘉年华呢？其实足球嘉年华就是为了解决小场地的问题。 哦， 就是它是最适合小场地的。 嗯， 因为大场地啊，其实最好的来一场足球比赛啊，而小场地呢，因为场地非常小，所以呢，每一块都做成一个小的区域，然后进行活动。我刚才说的北京中学这个活动，就是小场地的，他们学校只有170米的操场， 哦，就跑到170米， 对，只有170米操场， 是够小的。 他们弄了很多块，我们现在主攻的一个是充气场地，充气场地它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它是没有暂停的比赛，就是因为没有出界嘛，球是出不来的，所以呢，其实的密度、强度、锻炼效果都非常好，然后第二个就笼式足球，笼式足球那得跟学校的一些场地条件，因为有的学校它只有一块篮球场，那么可能在篮球场旁边有一块区域又不够一个篮球场，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笼式，其实实际效果也非常好，这是主要是小场地开展的， 一个主要的一些特点啊，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学校一是限于场地，还是限于就是大家对于足球的理解跟认识可能不到，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校园足球的开展可能会找一些客观的原因，会让自己觉得好像这个事儿是一件挺难的事儿，但是呢，听了刚才我们孙老师跟杜老师介绍，这个只要有心啊，我们就可以想办法解决很多的问题，困难总是能解决的。好，我们第二十段呢先聊到这儿，到第三十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作为这个校园足球究竟从老师的层面如何去开展，如何去学习，怎么样能够把自己对于足球的热情传递到孩子们的身上。我们第三十段再见。 速度其实美，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和明天午后的雷阵雨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比较不利，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这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所谈到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周日版对话，我们的校园足球。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朝阳区教研中心体育教研员孙卫华孙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于陈经纶中学地景分校的体育教师杜辉杜老师。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以及来自于梦想杯公开赛组委会的吴桐吴老师。 大家好。 嗯，三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想跟大家聊聊究竟现在校园足球如何去开展会比较好，有没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刚才这个孙老师在第一时段也谈到了，这校园足球最重要的就是赛，怎么能够赛起来，怎么能够把校园文化、足球文化建设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怎么样建立校园足球文化的最根本的，我们都在说其实是来源于老师的，这老师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不能说这事儿其实是国家的事儿，社会的事儿，这是别人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这是家庭的事儿，不是。其实最根本的能够传递校园足球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还是由我们的足球老师是最合适的直接传递者。所以在这一段上来说，很多的体育老师，据我所知啊，比如说有这个原来首体的，北体大的，然后那种还有体育职业学院的，等等这样的各个，包括从专业队上下来的，一些体育老师，可能他并不一定非得是足球专业的，可能有游泳的、羽毛球的、棒球的、篮球的，什么都有啊。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开始要做一些可能跟自己原来专业并不相符的足球类的这样的一个教研，还有包括这样的一个教学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究竟现在这些非足球专业的体育老师该怎么做，在这一点上孙老师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跟建议？ 这是我们这个课题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你比如说朝阳区的情况吧，朝阳区现在中学体育老师有600多人， 嗯， 但是足球专业的只有30多人 啊， 只有 这个确实是也超过我想象的比例啊， 就是纯足球专业的现在只有30多人， 嗯， 然后剩下的可能都是非足球专业的， 嗯， 可能他以前踢过球， 嗯， 这是不是就制约着我们的发展呢？ 嗯，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把这个列为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在我看来，实际上在不同的段体育、足球教学，它担负的任务是不同的。 嗯， 我举例说明啊，比如说小学我们本身是以兴趣为主的。 嗯， 那么兴趣为主呢，不强调过多的进行技术教学。 嗯， 因为过多的技术教学往往会磨失了学生的兴趣。 嗯， 比如说本来他拿了一个球就高高兴兴往那门里跑，你现在非要拉住他告诉他你这脚法不对，你必须得用这个正脚背啊。 嗯， 这实际上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在这一块教学过于突出技术反而会影响他的教学。 嗯， 而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足球这样的活动怎么去开展。 嗯， 所以呢我们做了连续这个现在有5期了，就是关于这个体育教师的足球培训。 嗯， 我说的是就是非专业体育教师足球培训。 嗯， 那么他们主要培训的是如何继续练习，然后同时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包括我们很多女教师，比如说健美操专业的女教师， 嗯， 她也能进行足球教学。 哦， 只要是什么呢？在这个段她能完成她该完成的任务，就很关键了。 嗯， 所以比如说这个球队已经到了这个高中了， 嗯， 已经能到踢这个耐克杯的前8名了， 嗯， 这时候你让一个非专业的老师去做，那肯定是很困难的。 学生都不服你。 对，那肯定是很困难的， 嗯。 但如果在普及阶段，还是我们提到那个足球，校园足球那个金字塔， 嗯， 如果只是在打地基阶段， 嗯， 完全有一些这个非专业老师也可以去做， 嗯， 那么他需要做的就是第一，要提高一下自己足球的技能。 嗯 啊，因为学生会服嘛。 嗯， 第二个要知道足球的基本活动应该怎么组织怎么开展。 嗯， 其实这就够了，然后他能带着孩子们活动起来，让孩子们对足球越来越有兴趣，然后再往上，他当他这个基本上有兴趣了，开始又需要更高一层的时候，这样就会有更高的阶段。所以现在咱们有这个教练员的这个 C 级、D 级、B 级，对吧？ 嗯，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嘛，就是可能这个阶段我只需要一个 D 级，甚至没有级的就可以了。 嗯， 然后再上一阶段 D 级了，再上一阶段 C 级了。 嗯， 其实这是一个金字塔这个合理的结构。 对， 所以大家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结。 嗯， 还有呢，我也提示，就是老师们不要认为我不是足球专业老师，我就教不了足球课，这实际上是有点谬论的。 嗯， 因为我们体育课，你想，任何一个专业， 嗯， 都不可能是全的嘛。所以那我不是篮球的我就不教篮球吗？ 嗯， 我不是排球的我就不教排球吗？ 嗯， 那实际不是啊。 嗯， 实际就是这个原理。 嗯，其实就是首先要了解足球啊。 对， 自己得了解足球。 对， 究竟我们应该去如何去寻找这个足球的特点，另外一些也可以找找这个各类运动之间的共性。 对， 比如说篮球足球共性是什么呀？ 对， 共性都是身体的协调。 对 啊，其实这都是一个这个比如说该怎么练腿，该怎么练胳膊，怎么练脑子， 对 吧，这其实是一个整个身体协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找到共性，你就能找到跟你本专业相关的一些技巧， 对， 可以教给我们的同学们。 对， 没准你可能比专业足球的这个老师教的还更有意思，更好玩呢。 对 吧， 对， 这很有可能的。所以呢也别太妄自菲薄，觉得说哟，是不是从那个专业队上退来的这些球员教的肯定比我好， 嗯， 谁别自己丧失信心啊，咱们有自己的优势。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得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练习。我在这儿就有一个问题想问杜老师，杜老师，您专业学的是什么？ 我专业是篮球。 哦， 啊，所以现在在学校也是一个学篮球教足球的老师。 哎，觉得这个篮球跟足球有什么样差别吗？都是强对抗的。 那球性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嗯。 你看，就包括一些技战术， 嗯 啊，技战术，比如篮球中间的传切配合和足球的2过1， 嗯，对， 像这种撞撞 叫撞墙式过人， 对，撞墙式二过一， 撞墙式二过一，这些很多东西其实技战术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嗯， 只不过就是在这个得分的方式，包括那个、 嗯、 包括传球这些方式上有很大的差别， 对， 嗯， 开始的时候那会儿有些人啊，就是我在小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这22个人追着一球来回来去跑，有什么劲？还是篮球过瘾啊，刷刷刷就进球， 嗯， 但是真正当你了解了足球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对抗也是非常激烈的，并不是说有了进球这场比赛才是最精彩的，反而是在这样的对抗然后彼此之间斗智斗勇的过程才是一个最快乐的过程。但是现在好像场地都比较小，那都会采用不会是这种22人制的足球吧，11人制的足球吧。 嗯，这根据学校的情况，还根据那个年龄段 嗯， 有关系。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在初中，就是高中之前， 嗯， 现在基本上进行的都是，就是我们说八人制，就七个人加一守门员， 嗯， 叫八人制的比较多， 嗯， 然后室内呢五人制， 嗯， 然后在学校里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充气的还玩三人制，就三对三的，也可以，效果也不错。 哦， 然后进入高中以后才会出现十一人制的比较多。你像今年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人、 嗯、 这个耐克杯的总决赛放在工体，那它就是一个高中组的这个十一人制的比赛。 嗯 嗯，是这样。 所以呢其实不同的年龄有它不同适合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所以各位呢、 嗯、 也不要说觉得哎呦这学校班级这个比赛都组织十一人制，那说明这个班级实力强、 嗯、 跟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嗯、 对对对对。 咱们再想想，咱们回过头来再回到第一时段，当时您聊那话题、 嗯、 阿根廷记者问您说、 嗯、 为什么街上没人踢球，你想想啊，咱们不论是从这个贝托 嗯、 啊、贝利 嗯， 然后再到那个 马拉多纳 嗯，再到罗纳尔多 嗯， 小罗、 嗯、 C 罗 嗯， 对吧，包括梅西， 对， 哪个是一进来就是进到这个大球场里边十一人制就开始踢起来的呢？ 嗯，对， 都是从街上踢起来的， 对， 对吧，就如同咱们打篮球说的 NBA 都是，你比如说咱们的那个老马， 嗯， 对，这也是从街上街头篮球打起来的，对 对 吧， 这 是反而是更好的培养兴趣的过程，因为是不是人少它的激烈程度会更大， 嗯， 对吧，它会就是更快速的进行这种传接配合，包括射门、 嗯、 然后哎，每场比赛大概能进多少球，大家统计过吗？ 嗯， 这一场球 您说是足球， 足球八人制那种是不是会进球数更多？ 也不一定，差不多、 哦、 啊、嗯、跟那个十一人制的正常来讲差不多，稍多一点吧， 哦、 嗯、差不多、嗯、 但是其实进球会特别能够点燃孩子们的荷尔蒙， 对对， 让他特别兴奋啊。 八人制时间也短、 哦、 所以他进球可不会那么明显。 哦，对对对对对，一节课才多长时间、 嗯、对 要、啊、真是45分钟啊、 嗯、 别急，放学别走啊，这45分钟还有半场，咱们 对 放学再说挺有意思的。这刚才跟您聊到这些、 嗯、 我觉得其实很多的这种足球的文化，包括对于老师的这种教育，都能够体现出来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规章、 嗯、 有一个程序是可以遵循的。 对，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在培训上面您建议比如说我们的非专业的老师也好，专业的老师也好，首先先去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足球文化的知识，有没有一些渠道？ 嗯 嗯， 我觉得是这样，在培训方面，我们第一个方面是教师要练习出简单的技能。 嗯， 因为你要是完全不懂技能，你也很难从事足球。 嗯， 第二个方面呢，要有一些招，我们说什么叫招呢？ 嗯， 其实这是对于教师来讲和普通这个从业人员最大的区别，就是教师有本事把一个东西按照一定的规律教给学生，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招，这个非常关键。这个在于在教学中，我可以说这个动作我可能做的不见得那么漂亮， 嗯， 但是我知道这个动作怎么能教，然后学生还怎么能会， 嗯， 所以你看好多老教师，他比如说50岁了， 嗯， 他很多示范不了， 嗯， 但是他却能带出跳高的这个全国冠军来， 嗯。 你看他自己完全跳不了了，他知道怎么教。 嗯， 其实这块是我们培训的一个重点，就是培训教师如何去教足球， 嗯， 如何按照规律去组织学生的活动， 嗯， 这是第二块。第三块也是我们非常重要，就是如何去营造学校的这个体育文化。 嗯， 因为说到底，体育文化最终的推动者是体育教师。 嗯， 因为我们说体育教师是体育文化的传播者嘛。 嗯， 那么传播者又是推动者，那么他在里边起的作用是最重要的。他设计什么样的活动， 嗯， 然后营造什么样的氛围，往往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东西。 嗯， 所以您其实可以看得到。我原来有一句话叫，但凡名校体育上都有特色， 嗯， 但凡名校体育都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嗯， 其实这个就是很好的名片， 嗯， 其实反推过来也就是说，我想要有很好的足球文化，那么体育教师这一块如何去推动就显得非常重要。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希望倡议啊，就是我们的、 嗯、 尤其现在做校园足球做的有点困难的一些学校、 嗯、 在这个做的过程中遇到瓶颈的一些学校、 嗯、 不要急于去求助一些社会上的公司， 对、嗯、 我们可以自己去挖钱， 对 啊，挖自己的潜力，因为现在、 嗯、 就我所知有一些学校确实是因为可能师资的原因、 嗯、 场地的原因，他们会把校园足球这段然后会请到一些公司、 嗯、 帮着他们去建设，然后包括是训练我们的同学、 嗯、 校队也好班队也好、 嗯、 但是实际上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足够好，我觉得、 嗯、 咱们绝不否定某一项事物的产生、 嗯、 但是可以先从自身的提高做起、 嗯、 那么刚才按照孙老师这样的一个套路咱们先试一试 对 吧，因为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自家的总比外来的亲，自己的体育教师对自己的孩子的负责程度我还是更相信这个自家的教师，相信家长也是会这样相信啊，挺好。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体育教师的如何去培训，包括怎么样去训练，而且还要谈到就是如何去以赛去让体现出校园足球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多的时候我们在念叨的都是北京晚报的百对杯， 嗯， 百对杯这个是我们那会儿踢球的孩子们都希望能够报名组队参加，然后哪怕进到比如说踢过一轮或两轮， 对， 我们就觉得这已经是我们人生中的巅峰了。 嗯， 那会儿在北京少年宫的那个满是沙子土，然后这只要一铲球一腿写到了那个场地上，然后去踢球都觉得很开心。但是现在呢这个赛事也多了， 嗯， 不像原来可能就一个百对杯，现在赛事也很多、 嗯、 但是好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自己参与不上， 嗯， 觉得这个都是这个学校的任务、 嗯、 啊，这感觉像是任务一样，并不是跟我普通学生有什么多大关系、 嗯、 我参加不上，只有校队那几个十几个二十个孩子能够参加得上、 嗯、 那么在这方面上来讲您觉得这个赛事应该怎么样去组建呢？ 我觉得其实你提到百对杯了，我也必须再说说百对杯、 嗯、 因为我觉得百对杯是、嗯、应该说是校园足球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页， 嗯， 而且对北京市来讲百对杯应该说北京晚报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嗯、 因为这个赛事一直延续到今天， 嗯， 成了很多成年人然后青年人的一种 回忆 啊，对，儿时的一种回忆，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赛事的这个普及度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嗯、 不妨就是做一个分层， 嗯， 实际上现在的分层的赛事不明显， 嗯， 比如说啊， 嗯 嗯，实力比较强的学校，比如说像人大附中， 嗯， 像这个我们去的三里屯一中啊、成绩都比较好，他教练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呦，我实在都太累了，就是一个比赛接着一个比赛，好多比赛是叠在一起的， 嗯， 就等于上午这儿一场，下午那儿一场， 嗯， 实际上他们的比赛是非常多了， 嗯， 但这个就是在高端那个尖儿上的， 嗯， 那么下面这一块实际上就太少了， 嗯， 就显得太少了，他们就像您说的，我想去比赛， 嗯， 所以怎么去进行比赛分层， 嗯， 其实显得很关键。 嗯， 而且比赛分层才能看到更多的孩子的提高。 嗯， 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金字塔，我们现在有底座了。 嗯， 我们中间这个腰不搭起来， 嗯， 我上面还是起不来。 对， 我现在实际上没有搭腰的过程， 就成了学校自己办业余体校了。哎，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也呼吁，就是咱们各方面吧， 嗯， 都把这一块的赛事做起来， 嗯， 就是不同层次的孩子的比赛。 嗯， 其实这个很关键。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不同层次的比赛，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我们这个梦想杯公开赛组委会的吴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梦想杯啊，因为这个梦想杯其实说起来就叫公开赛，它不是真正的做叫做小组赛联赛啊，它不是说真正的这种啊，我这必须得是这个经过几轮搏杀然后拿到什么样的一个奖，据我所知不是这样的，但详细的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梦想杯好不好？ 好，那个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呢是2016年是市教委主导创办的这个赛事，是北京广播也是承办方之一，那我们来负责那个具体的赛事运营。 嗯， 那这个比赛呢从创办初衷就是说面向所有喜欢足球的孩子，无论水平高低，零基础零门槛，但这个零门槛零基础呢不是说只有水平低的孩子才能参加啊，其实也是希望就是这个条件是 零水平的可以参加，但是不同水平的人将来都陆续去参加，因为这个随着教育系统去推动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包括刚才宋老师也是说到了这个三个一的这个概念，那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参加足球课，开始参加兴趣班，也开始会踢球了也想踢球了，但实际上呢，从这个目前的社会或者说学校来看呢，针对他们的比赛基本上很少，或者是说基本上校选里边班级联赛是一方面啊，然后可能很多学校还没有然后学校里边呢更多的是校队比赛，那校队其实是很小一部分群体，然后呢就是说专业协会呢比如足协比赛呢也是基本上是高水平的球队的比赛，那暑假呢有那个百队杯，这百队杯呢在北京有三十多年历史，确实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这么一个传统赛事，也是很多那个北京孩子从小到大的一个很怀念的、很怀念的一个比赛，但是这个百队杯呢基本上只是暑假大概前前后后十天左右，是吧，所以当时市教委领导呢也是说能不能在学期间也是做一个零门槛进入的，是吧，然后呢是自由组队的模式。 自由组队这是什么组法啊？ 对自由组队就是说你可以是这个来自学校的球队，也可以是校队，也可以是俱乐部队，也可能是某个社区的队，比如某一个家长那个比较喜欢足球，然后呢这个小区里有一波孩子喜欢踢足球，那也可以组队来参赛。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中关村一小的，边上有中关村二小的，有三小的，但是我们仨呢住一小区，仨人一般放学都玩一块儿，觉得关系处的还真不错，一起参加个比赛， 对， 没问题。 对，就是可以是你各种类型的那个球队都可以。然后呢，这个比赛呢也不是杯赛，也不是联赛。其实我们是叫梦想杯啊。主要是说为什么叫梦想杯呢？就是每一个小孩踢足球，他可能对足球有他心目中的一个诠释和理解，是吧？就每一个孩子有他的梦想。所以我们是说，其实也是按照那个大力神杯的那个模式或者理念，我们做了一个梦想杯，就是让每一个小孩都有他的梦想，来在球场上实现他的想法，不一定说他一定要成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或者成为一个球星，他可能就是一个业余爱好，就是喜欢，就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玩， 我就想上场去踢， 甚至他可能将来有可能他有他的一些职业梦想，比如想当一个著名的评论员啊，或者想当一个足球的经纪人啊，或者是想当一个足球俱乐部的老板啊，是吧，他都可以来实现他对足球的 经营自己的球队， 对 啊，这有意思， 就是，足球经纪人是吧，所以呢就是基于这个呢，我们是赛制呢不是联赛也不是杯赛，因为相当于每一个周末呢都是约战的方式，那这个约战呢其实就是以孩子的时间为本，因为现在的孩子有大多数孩子他们周末安排都比较紧， 对， 是吧，各种各样的班 课外班， 所以他其实很多低水平的孩子他很难去坚持一个长时间的联赛， 对， 比如每周末都去进行的，因为他水平没那么高，其实家里边可能也不一定那么， 也就是当兴趣， 对，对，他水平不能高，也不一定那么支持，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是基于孩子的时间，然后他可以选择时间和场地，就距离参加比较 近的 这个 的， 对， 有赛区 去参加比赛，是吧，然后这个比赛呢我们也不角逐，就是说不公布比分，不排名，因为目的呢就是说，但是我们会后台 有啊， 后台会有这些数据， 啊， 其实就不想再过早的去让孩子去有一个特功利的一个感觉去参与，是吧，如果说比方说弱队碰强队，然后一大比分去输了，那这可能会伤及到一些他对这事儿的兴趣啊或者自信心， 所以我赢了我也想体现出来怎么去评价这事儿呢， 我们公布胜负 啊， 我们公布胜负，但是我们不公布比分，也不做年度排名，就不在竞技上排名，我们也会有一个排名， 怎么排啊， 但是我们的排名呢是基于一个梦想值，其实这梦想值呢我们现在是有八个那个评比的点啊，就是首先第一梦想值呢是说只要孩子他来参加比赛，他就获得一个积分，然后呢他在现场的表现，可能比如这个球队有统一的队服，有统一的队名，然后有一些球队文化的东西，我们会加分，但他如果在球场上有一些不文明行为， 我们要减分， 对，我们就扣分，因为我们是用这个来跟素质教育去对接的， 对， 这个呢也是市教委领导比较看重的，就是把要发挥足球比赛的育人功能，而不是强调竞技结果， 我们要培养的是足球绅士，而不是足球流氓， 因为对于公开赛这个赛事的定位来说，其实就是让更多的孩子玩起来，在赛场上玩起来，是吧，而且我 其实赛是最好的这种感受， 对，因为刚才孙老师也提到了赛嘛，是吧，就是学校里的这个班级联赛啊等等， 但是其实这个赛呢，大部分的学校组织的比赛， 嗯， 可能家长看不见， 嗯， 是吧？因为孙老师一个提到赛，一个提到家庭，就是足球文化提到家庭， 嗯， 那公开赛呢是在周末， 嗯， 实际上是可以让很多家庭参与其中的 亲子活动， 嗯、对、嗯、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比赛的外围呢，也会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 嗯， 我们可也有开放日活动，也有家庭日活动， 嗯、 也有梦想市集， 嗯， 其实我梦想市集呢，就把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不喜欢踢足球， 嗯， 那我们也会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个好玩的一个平台， 周边活动、 嗯、对，当然了，我们跟北京广播呢，我们还会有这种小大使的评选啊、 嗯、 小主播的一些活动啊，就是、 嗯、 这是北京广播在主导的， 嗯， 也会让有的孩子可能不踢，但是他可能喜欢这个跟新闻有关的， 嗯， 主播的这些事啊、 嗯、 或者说小记者的事情， 嗯， 因为北广这边也跟教委合作成立了足通社， 嗯， 是吧，然后呢我们也推出了这个明星小主播， 对， 就这样的栏目啊，也是来丰富这个公开赛赛事平台的一个文化的东西。 嗯， 然后呢，家长呢也可以在这个比赛期间也参加一些亲子活动啊， 嗯， 等等。 吴老师也介绍了很多关于梦想杯的校园公开赛的一个情况，其实也就是印证了孙老师说的那一点，就是我们的比赛其实也要分层的，不要光关注头部、尖上那些。如果是要只关注尖上，又成为了这就是大家所谓的。就是成为了这个那个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了。真正让所有的孩子体会足球、体验足球、爱上足球，再起来，其实更多的是需要的是像梦想杯这样的一些足球公开赛，让大家有机会能够凭着兴趣、凭着爱好，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足球的对抗的一个活动。好，在节目的最后呢，进入我们的那个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进入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我们今天就请孙老师给我们的这些小球员们、 嗯、 同学们送一首这个您觉得应该送给他们的歌，好不好？准备送哪首？ 行，我送一首诗，相信未来，同时一首歌、 嗯、 超越梦想。 我是姚迪，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三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终点已不再永久，是心灵才体会， 不在乎等待几多轮回，不在乎欢笑伴着泪水，超越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超越梦想一起飞，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